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二，农历闰6月24，北京多云，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国家统计局发布宏观经济数据，中国经济下半年平稳开局。 安徽去产能添动能，做优做强实体经济。 山西用市场手段打通脱贫路径，帮助群众长期稳定脱贫。 四部门开展为期3个月的传销专项整治行动。 司法部印发关于公证职业五不准的通知。 深洪内涝，江西九江36个乡镇普遍受灾，紧急转移人口1.5万余人。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我的山水乡愁播出，魔法师胡小雨的清水梦。 美国政府对弗吉尼亚骚乱展开调查，暴力事件再揭美国种族问题伤疤。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今年经济工作时强调，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7月份我国工业增长基本稳定，服务业保持较快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市场销售增长较快，网上零售增势强劲。国民经济稳中向好、结构调整深化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延续。请听央广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七月，全国大面积持续高温，南方地区洪涝灾害严重，再加上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加大，导致工业增速比上月回落1.2个百分点，同比增长6.4%，但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其中，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同比分别增长12.1%和10.7%，远高于整体工业增速。这一趋势同样也反映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中。前7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20.7%。合肥中科普瑞生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刘静说，得益于创新十条政策，今年他们研发出的新药就达20多种。 受到很好的创业大环境的一个鼓舞，从国家到省市这个层面都有很好的政策在激励。 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4%，增速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加快0.2个百分点。消费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七月进入大学生毕业季，今年比上年还多30万人。但全国大城市调查失业率却继续低于5%，维持在较低水平。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1%左右，低于上年同期。今年前7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7.9%，增速比前6个月回落0.6个百分点。7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3496万平方米，比6月末减少1081万平方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说，房地产市场开始适度降温，总体运行平稳。 6.1线城市和6.2线城市。房价破坏上涨的局面应该说得到了控制，投机性呢、投资性的购房需求呢也得到了控制。3、4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工作呢也在有效的推进，很多地方纷纷的推出一些新的尝试举措，这实际上是加快推进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建设的一些有益尝试。 毛盛勇表示，中国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物价可控，居民可增收，就业有保证，生态能改善。 从当前来看，中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向好，也是我们深化供给的结构性改革、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窗口期。不仅仅要追求经济要有块头啊，还得要有肌肉，要强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更多的关注点要放在中国经济的提质增效升级上来，这一点更为重要。 半年以来，从区域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向好的态势更加巩固，中西部地区发展空间正在拓展，东北地区也出现了企稳迹象。以地处我国中部的安徽省为例，过去7个月通过去产能添动能打造制造业升级版，安徽以实体经济做优做强带动了全省经济崛起。今年上半年，全省 GDP 增长8.5%的同时，经济结构也不断调整优化。请听央广记者孙烨、安徽台记者张建亚、吴晶晶的报道。 8月，在刚刚揭晓的世界水泥新五强榜单上， 安徽海螺集团名列第二位，这是中国水泥企业首次进入前五强，也是在国内水泥市场淘汰落后产能、严格环保执法的背景下取得的。而在马钢集团，企业研发的时速350公里动车组车订单已经占到国内高铁供货量的一半。今年上半年，马钢大幅扭亏为盈，海螺集团和马钢集团成为安徽推进实体经济做优做强的标杆。安徽省国资委副主任向小龙： 上半年我们实体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了66%，这是近几年的最高水平。 今年以来，安徽全省持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去年减免企业税费700多亿元的基础上，今年以来安徽又密集地打出政策组合拳，继续为实体经济松绑助力。安徽省省长李国英： 制定三重一创建设、制造强省建设、科技创新技工大省建设等四个十条政策，条条都有真金白银支持实体经济的举措。 今年安徽全省计划完成技术改造投资6000亿元，合肥液晶显示器、集成电路、智能语音、芜湖工业机器人、蚌埠硅基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呈爆发增长态势。上半年，安徽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过万亿，同比增长近20%。安徽省省长李国英： 我省在既有14个战略性新兴产业极具发展基地的基础上，又启动了第二批10个基地和首批7个重大工程、重大专项建设。 山西省是全国扶贫开发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面对革命老区多、贫困面积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的省情，山西借用市场手段打通脱贫路径，帮助群众长期稳定脱贫。请听央广记者康维佳、李楠的报道。 2016年，山西减贫57万人，通过产业、技能、资本扶持等多措并举，推动了吕梁、太行两大连片特困地区发展提速。但是深度贫困地区要想彻底实现脱贫，难度之大，山西晋中市委书记胡玉婷深有感触。 很多这个基层的帮他养了几十只鸡，收入达到3000了，赶上一个鸡瘟怎么办？鸡蛋那个供大于求了，卖不出去怎么办？但是它不是本质的，它明年怎么样你是不可预测的。 晋中市的贫困县大多位于太行山区，这几年随着整村搬迁、产业扶持等扶贫药方的开出，左权县的贫困户周师傅手里一度握上了钱。但是脱贫不等于长久脱贫，山西左权成立土地银行，收集信息，建立市场，开展产权流转交易，让农民的土地活起来。 你比如说这个周姓的， 他不是把2.07亩的地土地标注过来， 这是写的这个土地的四制、面积、 对 位置， 就是年限，从2012年到2048年，他到外面打工去了，把地留，他这是留着了给别人种了。在种地的人家，反正一亩一是种，十亩一是种，这是大规模的种了，从统一经营、规模经营了。 搭建了市场，实现了土地集中规模流转，在当地农业产业化开发的庄园经济被盘活，而流转出土地的周师傅还可以就近在这些庄园里打工。 你这才能给你多少钱？ 2000。 那一年如果干10个月的话，也20000块钱就。 对，比种地强。 比种地强 啊！你这现在种一米涨不了多少钱。 而在晋北高寒冷凉区，深度贫困县天镇县的妇女们，以前是坐在村头家长里短，4年来政府引导对接北京等地保姆紧缺的需求市场，提供动员培训、输送签约、服务回访全方位市场服务。如今去北京打工的天镇保姆已有18000人，年均收入过3万，一年能往县里挣回1亿，相当于这个深度贫困县年财政收入的一半。从今年起的3年内，山西省要实现144.2万贫困人口脱贫。然而脱贫攻坚剩下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山西省提出用10项超常规举措向深度贫困发起总攻，确保贫困户长期稳定脱贫，彻底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问题。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2周年，各地举办各项纪念活动，铭记中华民族抗日救亡和维护人类和平正义的历史，缅怀抗战先烈的光辉业绩。人民日报刊发评论， 不忘夺取胜利的人们。评论指出，勋章无言，精神不朽，抗战胜利不仅是河山光复，更是民族重塑。战争残酷，和平无价，不忘中国人民在东方主战场的浴血奋战，不忘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艰危时刻的砥柱中流，更不能忘用青春和鲜血击败了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的前辈。无论你在何处，让我们一起向牺牲的中国军民致哀致敬。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今天的世界，珍爱和平、捍卫和平、维护和平已经深入人心，偏见与歧视解不了冲突，仇恨与扩张带不来发展。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走上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人间正道，我们才能不让战争重演。 我国首部获得公映许可的慰安妇题材纪录电影《二十二》昨天公映。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70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约40万名亚洲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其中包括逾20万名中国妇女遭受灭绝人性的摧残。纪录片《二十二》不仅记录了老人的受害经历，更留下了在世慰安妇群体真实生存现状的影像资料，有助于让更多海内外人士了解他们。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电影《二十二》以茫茫雪野中的一场葬礼结尾。2014年的2月份，山西盂县的陈林桃、张改香两位老人去世。导演郭柯当时正在筹拍这部电影，而到了影片上映这一天，22名被记录的慰安妇老人中，仅剩8人仍然在世。 以前我是通过网络这个途径，我们看到的都是比较惨，然后老人又在哭。你第一眼真真实实这个老人站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去到他家里，然后你再慢慢慢慢跟他接触，他是跟普通老人一样的，他就把你当做他们自己家的孩子一样。 郭柯表示，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慰安妇老人如今的生活现状，思考战争给女性带来的伤害，他们应该被记住。 试图去问过老人曾经的这些，不管他说还是不说，你都掀起了他心中的这些记忆，那我就花更长的时间去弥补，让他们知道曾经拍他们这群年轻人还记得他们。 国家工商总局联合教育部、公安部、人社部等多部门从今天起开展为期3个月的传销活动专项整治行动。央广记者沈静文报道。 工商总局介绍，此次开展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从事传销活动专项整治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创业就业的幌子，以招聘介绍工作为名欺骗在校学生参与传销、限制学生人身自由的传销组织，集中力量查处诱骗学生参与传销的大案要案，严惩组织者和骨干分子，摧毁传销网络，依法查处直销企业违规招募在校学生的行为，严格规范线上线下发布就业信息的经营行为，严肃处理传播涉传信息的网站，严厉查处虚假违法广告，加强出租房屋管理。多部门将加强对重点招聘平台的排查，压实平台企业的责任，严肃处理传播涉传信息的企业、组织和个人，重点做好大学生和求职人群的教育引导工作，提升对传销活动的防范意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吴景明认为，当务之急是统一执法口径和力度，而非调整法律法规。 现在如果把这种行为定为传销或者是传销的一种协助行为，那么咱们就可以用传销条例和现在的有关比如说刑法去打击，完全是可以的。这样的法律也可以用于打击这种通过网络招聘这种传销行为。 央广记者孙莹报道。司法部近日印发关于公证职业5不准的通知，对于进一步规范公证职业行为提出明确要求。通知规定，不准为未查核真实身份的公证申请人办理公证，不准办理非金融机构融资合同公证，不准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不准办理具有担保性质的委托公证，不准未经实质审查出具公证书。通知强调，对公证机构公证员违规公证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要严肃查处，绝不姑息。 连日来，江西北部迎来暴雨天气，九江修水县36个乡镇普遍受灾。截至昨天，当地紧急转移人口1.5万余人。请听江西台记者李先、九江台记者程玉香的报道。 从11号开始，江西修水县遭遇了新一轮的持续强降雨袭击，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59毫米。强降雨导致山洪爆发，河水上涨，多地出现积水内涝，人员被困险情。在九江修水县杭口镇杭口村老街，由于这里地势低洼，昨天上午沿街店铺被水淹没1米多深。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里已经是第4次被水淹了。90岁的村民董秋莲说，自从他16岁在这里居住以来，第一次经历如此频繁的洪灾。 我16岁就在这住，年年涨水就是1米左右，今年4次进了这里，我们楼上的东西都飘走了。 由于洪水迅猛，容量50万立方的大村乡阳金小二型发电水库大坝被水冲毁，下游4座桥梁被冲走，6座桥梁受损，4个村村民无法通行、通信，供电中断。截止到昨天下午，江西修水县36个乡镇普遍受灾，受灾人口11万余人，紧急转移人口1.5万余人，农作物受灾面积3356公顷。大村乡阳金、船仓、柏树3个村电力、交通、通讯仍处于中断状态，正在全力抢修中。截止昨晚，当地交通恢复基本通行，救灾物资可以慢慢运送进去。目前修水降雨仍在继续，未来几天防汛形势依然严峻。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我的山水乡愁。 请听央广记者贾立良从天津摩天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回的报道，魔法师胡小雨的清水梦。 夜晚的天津开发区华灯初上，天津摩天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间实验室内机器轰鸣，公司研发总监胡小雨正在带领团队进行魔法水处理的实验操作。对于空气中飘散的刺鼻污水臭味，胡小雨早就习以为常。 那么现在咱们想设计的就是一个双魔法的处理工艺，那么这个水样呢现在已经拉到咱们现场了，今天咱们就在做这个工作。 污水缓缓流过纤细如发丝的膜，加之微生物的作用，奇迹般地变成了一股清流，可以再次循环利用。而胡小雨和他的同事正是见证这一奇迹变化的魔法师。2007年，胡小雨正式参与到天津摩天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的863项目中。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2016年3月，天津市水污染防治条例实施。这一系列史上最严法律法规出台，倒逼众多企业安装环保设备，实现排污达标，魔法水处理的市场前景也越来越宽阔。天津摩天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范宁： 很多依然老板跟我说过，就用了饮用水，他们的订单增加了。 为了治理水环境，帮助企业升级改造污染治理设施，胡小雨带领团队夜以继日的工作，研发出多款产品。如今，胡小雨的实验室还承担着使用中空纤维反渗透膜淡化海水的工作。一旦突破，我国将成为继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二个成功实现中空纤维反渗透膜制备和产业化应用的国家。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第二季今天播出第7篇，素白浩瀚大海从不喧嚣，采制央广记者张成霞。 北京蓝旗营，盛夏的阳光穿过窗外的松树，照进先生位于1楼的家，投下斑驳的影子。95岁的素白已经很少出门，白天他惯常坐在客厅的藤椅上，缓慢地摇着一把蒲扇，只有在提及他干了一辈子的考古时，屋里的空气才活跃了起来。 考古这东西啊，实际上是个破坏的工作，我们搞考古的人并不是需要多做一些工作，能不做还是不做，保存在那儿。 对素白而言，他的考古生涯第一产是1951年在河南禹县主持挖掘白沙宋墓。1957年，由他执笔的发掘报告《白沙宋墓》出炉，成为新中国考古报告的奠基之作。此后素白入西藏普查文物，10年浩劫中，西藏很多寺庙被毁，他所记录的图像资料为寺庙修复提供了依据。从1940年进入北大求学，到82岁离开讲台，即便被学界视为中国考古泰斗，他给自己的标签也只有一个，北大教员。 因为我有兴趣，我是学历史的，历史和考古分不开啊，要是做就得长期做下去，不是长期就不是真正的做考古的人。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最高的荣誉是打赢，最美的姿态是冲锋。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两栖突击车车长王瑞，面对高难科目他总是第一个赶攻坚，面对危险他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对任务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立起了践行强军目标的时代标杆。请听央广记者李林、刘鹏、丛伟毅采制的报道《矢志强军的铁甲尖兵》，今天播出中篇。 今天晚上这个海况还是比较复杂，待会儿入水的时候要注意拍浪，再一个要加强观察。 这是第74集团军某旅正在进行的夜间海上限制路驾驶训练，第一个下海的是王瑞车组。第74集团军某合成营营长黄炳红， 当时啊，团里面正在挑选一批试训的骨干，大家心里都没有底。王瑞呢主动找到我说，营长让我去，保证不给你丢脸。 好好，油门大一点。好， 注意风大浪。正当王瑞借助夜视仪准备右转时，突然一个大浪盖来，装甲车体剧烈晃动，随时可能被风浪盖帽侧翻。危急时刻，王瑞把握浪头间隙加大油门，战车瞬间抬高车头成功脱险。多次与风浪较量，王瑞车组成功采集了130多项一手数据。联合行动2015C 实兵演习，王瑞驾驶战车第一波突击上路，在距离岸滩不到10米的通道上，车长发现了有2枚未爆炸的航弹，稍有不慎就会触弹爆炸。王瑞， 当时我就想，闯过去就是胜利，闯不过去就是一部战机，因为我后边还有好多车在海面上暴露着呢，形势啊还是比较危急的。 凭着特级驾驶技术，王瑞驾驶战车与航弹擦肩而过，成功抢滩。连长张景栋， 可以说王瑞在哪里标杆就在哪里，他在哪个车哪个车就是标兵车，王瑞车组冲击的方向就是我们连队突击的方向。 正是这股不怕苦不怕死的拼劲儿，支持着王瑞一次次站到了装备升级换代和战法训法创新的排头。 在军人眼里，每一次困难和挑战都应该是一次难得的历练，我们平时只有最大限度地锤炼我们的作战技能，才能在未来战场上时刻保持一个冲锋的姿态。 新闻动车组，银行同业负债半年下降超1万亿元，中国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完成运行试验，北京地铁全线支持刷手机乘车，请听报道。 银监会于今年3月底开展的334专项治理工作自查阶段日前进入尾声，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斌， 近几年来呢，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呢，通过利用发行同业存单的方式，使它的负债规模快速增加，支持它的这个资产规模的一个膨胀，所以也是导致了这个金融加杠杆、脱实向虚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出现。 专项治理行动主要针对公司治理、合规管理、同业和理财业务等10个方面，而受此影响，上半年银行同业业务出现大面积调整。按照央行公布的数据，以对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和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负债两个科目来计算同业负债的话，6月底银行同业负债环比下降近800亿元，上半年合计下降了1.67万亿元。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中国中车大连公司总工程师曲天威介绍，相比于传统的轨道交通，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主要呈现出3个优势。 第一个呢，它的噪音水平通常能够比我们一般的乘轨车辆要低10%左右。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由于磁悬浮呢是一种非接触性的一种运行方式，那么它就没有这种机械的这种磨耗，全寿命周期的运行成本还是比较低的。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曲线通过能力跟坡道的这种通过能力比较强。基础设施的投入呢会减少。 近年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发展迅速，需求巨大。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敖建安透露，目前已经在进行工程车的设计，最快将在未来1年内投产。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联合北京地铁公司，今年6月起在房山县启动了刷手机乘车试点。从昨天开始，这个功能正式覆盖北京地铁所有线路。在海淀区上班的韦女士已经在这个夏天用上了手机公交卡。 从此以后就不用掏我的公交卡了，就拿着手机过站的时候刷一下就好，特别方便。 不过并不是所有手机都能用上这个功能，只有支持 NFC， 也就是近距离无线通讯功能的安卓系统手机支持公交卡功能，苹果手机暂不支持。央广记者白杰哥、王一鹏北京报道。 武警黄仙部队地质灾害调查队昨天运用三维建模技术成功绘制了九寨沟镇区首张地质灾害排查评估地图，将为镇区灾后重建和预防次生灾害提供科学数据支撑。 全国首家科技成果转化局昨天在武汉市揭牌成立，该局将以虚拟机构实体运作的方式运行，专门承担在武汉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统筹协调、服务对接和督促落实工作。 昨天在菲律宾举行的2017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复赛阶段比赛中，中国队以3-2逆转战胜中国台北队，以小组第三的成绩晋级八强，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对阵哈萨克斯坦队。 针对12号美国弗吉尼亚州白人至上主义游行引发的大规模骚乱，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中午在白宫发表讲话，公开谴责 3K 党、新纳粹以及白人至上主义者。美国政府对弗吉尼亚骚乱展开调查，暴力事件再揭美国种族问题伤疤。央广记者王宗英报道。 特朗普在讲话中说，种族主义是邪恶的，而以此为名施加暴力的人则是罪犯和恶棍。 Including the KKK, 包括 3K 党、新纳粹、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其他煽动仇恨的团体，他们与美国人真实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因决定拆除市中心的一尊美国内战时期南方将军罗伯特·里的雕像，引发白人民族主义者不满。上千名白人民族主义者11号晚在当地聚集并举行游行，他们声称白人正在丧失在美国的主体地位，呼吁白人联合起来对抗少数主义。这也是10年来最大的白人至上主义游行。12号，反对白人民族主义者也组织集会，双方随后发生暴力冲突，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导致3人死亡、34人受伤。目前，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此展开调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所长滕建群说， 从历史上来看的话，这个区域确实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州，有很多这种南方北方之间的纷争呢，今天还能依稀可见，但是呢，这些呢只是一个历史，那么主要还是现实，因为我们看到美国政治的撕裂以及族群之间对立呢，最终导致了这样一场冲突出现，它不单单是一个历史问题，还是现实问题，同时呢也对未来感到焦虑的问题。 法国巴黎东北郊昨晚发生一辆汽车冲入比萨殿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昨天回应了关于美方可能限制俄外交人员活动的报道，他表示，任何阻碍俄在美外交工作的行为都表明美方依然没有准备好将两国关系带回更加理性的轨道，俄方对这些行为必将采取回应措施。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美国弗吉尼亚种族冲突已致多人死伤，制度之痛为何难叫停？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杨军天、郑兰，主播文琪、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城新运自在阵地，首届石家庄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将于9月2号到4号隆重召开。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